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多中高云，扩散条件还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空气相对湿度也就在20%到30%，还请人们多注意喝水，及时补充人体水分。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气温10到7摄氏度。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下午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投资理财并不难，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但是开始准备理财的你需要一些信心和必要的理财知识。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本书作者理财师八宝用手中的画笔不断的创作，用愉快解压的漫画方式为读者和投资者答疑解惑，并且告诉大家赚钱其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理财并不复杂。现在理财师八宝就在话筒前和您分享他的半小时漫画理财课以及他的财富人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特别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读书俱乐部节目每天都会有一个主题，每天也都会和大家来分享新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半小时漫画理财课，它的作者啊，我觉得这位作者非常多才多艺。平常我们说一本书的作者他是写字儿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不仅写字儿，他还画画。这本书的名字叫半小时漫画理财课，里面的画和字儿都是他写的，他就是理财师八宝。八宝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刚才介绍你这位作者的时候和介绍别的作者用了一个区别，就是大多数的作者人都是写字儿的，你是又画又写是吧？ 啊，是 啊。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半小时漫画理财课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理财书很多朋友都看的很多啊，那我想呢，这本书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它到底讲了什么内容？然后还有八宝，你能不能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周围的那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本书？好，先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 这本书呢比较特殊，首先呢，它是因为我回国以后呢，发现市面上的书呢，它分为两种类型，可能一种类型呢，它可能是偏教科类的这种书，我觉得有点干，我自己呢可能都读不下去。然后另外一类书呢，可能是偏股票的高风险的这种书，然后呢非常专业，很多人呢也很难读下去。然后当时就萌发了说，我想做一本大家读得下去， 同时呢又看了以后呢能够立刻去学理财马上能赚钱的一本书。然后这是这本书的雏形。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其实是通过我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理财师接触了大量的人和物和案例，然后呢总结了八种最为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投资品。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用漫画的形式去讲解了他们各自的优势、风险、买入方式，如何去赚钱，如何提高你的一个胜率。 理财书啊大家看的很多，其实就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推荐了不少的理财书，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就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很多的理财书，当然我属于小白类型了，我拿起来我看的吧，我觉得我真是知道那个知识特别特别重要，我也觉得如果我想要投资理财的话有一些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看不下去。可是看这本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我觉得挺有趣的，我就看下去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宝宝， 可能首先的话，因为它是整本书是用漫画的形式去表达，但它其实呢并不是在乎漫画，它其实呢是我可能是因为我跟一直在个人理财金融领域接触了大量的读者，我知道他们的一些痛点、习惯和他们的一些困惑，然后所以呢我把自己的整一个经验我个人总结的一套方法论总结了在这本书里面。 嗯， 然后呢还设计了一些人物，人物之间呢他有各自的特点，他有一些人呢就比较胆小，像我们的保守性的投资者有一些人呢他比较平衡，比较稳健，他愿意有一点风险，同时呢他希望有更多的收益。然后就像我们的稳健型投资者，也是里面的我们叫他猫兄，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主角啊。然后呢这个故事就围绕着猫兄、兔妹还有熊总还有大师他们几个人之间的一些纠纷、一些故事来展开，让大家呢更有代入感。 所以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本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是因为我觉得那里面的小动物还有小人的那些情节让我觉得挺有趣的，是吗？反正大家听来听去我还是一个小白，但是虽然我是小白啊，不过不少啊八宝的粉丝，八宝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他是他的新书，其实八宝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对吧，然后给大家讲课，然后做这种专业的家庭理财师，帮大家实现这个财富优化，同时还是妈妈，你们还有一个妈妈群，你还给好多妈妈讲怎么理财对不对 啊？是 所以那个范范是谁 啊？范范是我的一个粉丝，她也是一个3岁女宝宝的一个妈妈。 嗯，你们俩是因为一起带孩子然后熟悉的是吗？ 也不是，可能因为偶然的一些机会关注了我的一个公众号。 嗯 嗯，对，因为我平时的话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在我的公众号上，所以呢他可能关注公众号以后慢慢跟我熟识，然后呢也看了我的这本书，而且呢他还拿我的这本书去做了亲子教育然后特别神奇，特别成功。嗯， 那到底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听啊，八宝的粉丝范范的一些感受。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认识八宝老师呢，大概也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学会了什么是理财，学会了什么是基金，然后并且了解了什么是保险，为什么我们要配置保险。那么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八宝老师，他每一周都会特别勤奋的更文，而且每一篇文章呢都是干货满满，可以让我们获得非常非常多的新鲜的一手的理财知识。那么在我眼中八宝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然后呢又特别认真，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理财师，不会说是像我们在电视上呀或者电影里头看到的那样，他就是非常的接地气，你跟他讲什么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就会回答给你啊，特别特别的好。经常我们群里头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艾特他，问他一些问题。他平时白天的工作已经很忙了，然后晚上还要加班，然后每周还要更文， 可是看到群里头的，就是有小伙伴问一些问题，他都会去回答，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棒。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八宝的这本新书。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拿到了书了。那么这本书啊，真的很有意思。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它把非常晦涩难懂的理财知识全部都画成了漫画，而且漫画非常的可爱。那么我的女儿有3岁，当时我买了这本书回来，拿回来了之后，她以为我给她买的绘本，所以前几天呢，我们两个一直就在争抢这本书。接下来呢，就是我想啊，给他是不是可以去讲一讲，他既然非得想学嘛，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我就跟他讲。可是我讲了两句就讲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在想啊，如果说我的女儿早早的学会了理财知识，她是不是在未来对于金钱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会更深一层呢？所以我就把八宝老师书里头的一些内容编成了小故事，然后呢讲给我的女儿听。所以我3岁的女儿已经明白什么是货币基金，然后她也明白了什么是余额宝，还是蛮有意思的。她现在会每次拿到钱会说我要把这个钱给我的好朋友小货鸡，真的非常的棒。我们不要单单的去看八宝老师这本书，可以我们成人看，我们可以当做绘本给我们的小朋友讲。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能遇到八宝老师，我也希望八宝老师以后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谢谢。 哎呀，刚才听了范范的这样的一段感受以后，我想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我这样的小白我当一本动物绘本看。然后三岁小朋友的妈妈跟孩子一起做亲子游戏。哎，他的宝宝3岁，你的宝宝今年不到2岁是吧？ 是。 有没有尝试着把这本书跟你的宝宝一起来分享？ 我觉得女孩子可能会早熟一点，然后3岁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财商教育的一个起点。男生，因为我们家是男宝宝，男宝宝的话可能因为发育啊智商这方面的原因一般都会比女孩子要晚个一年。对对对， 我们谈到啊，今天这本书半小时漫画理财课的作者八宝，很多朋友最熟悉他的一个身份呢是理财师，其实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身份，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一位他的粉丝范范，他们两个都是妈妈，而且很多朋友其实也从年糕妈妈的这个公号上看到过有关八宝的一些内容，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就是你看啊，别的理财师可能给大家做这个整体的人生的啊这个财富规划，做家庭的这个财富的优化，但我觉得八宝你应该更多在妈妈群里面特别有声望，对不对？因为你的书不仅能教大家理财，还能顺带着把亲子啊这互动一起给做了。 这个其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一点。因为我在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说小孩子可以去看懂。我只是觉得现在人压力那么大，特别是我们女性，如果说你要上班要在家里带小孩，然后呢一方面又面临着经济的压力，还有各种家务，还要照顾孩子，所以我希望就是说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就给他们带来一种很愉悦的体验，然后读完以后呢能让他们觉得金钱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只有有钱人做的事情，它其实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投资理财并不难，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但是开始准备理财的你需要一些信心和必要的理财知识。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本书作者理财师八宝用手中的画笔不断的创作，用愉快解压的漫画方式为读者和投资者答疑解惑， 并且告诉大家，赚钱其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理财并不复杂。现在理财十八宝就在话筒前和您分享他的半小时漫画理财课以及他的财富人生，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跟大家来聊阅读啊。我们今天聊这个阅读，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好，就是让你能变得钱越来越多，是不是？八宝，这本书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你看了以后千万别钱越来越少，希望你的钱越来越多。 是是是， 哎，我觉得很多理财的朋友就是发现自己理了半天财，然后这个钱越来越少，这是他们的一个痛点。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啊，爸爸他有很多重的身份，这是说到了他是妈妈，然后在妈妈群里面有很多很高的声誉。其实我觉得，爸爸在我看来，你更是一个学霸。你看，不仅在国外海归学成归来嘛，我觉得很多的国外的学校啊，首先一定要强调，爸爸上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不是一个次学校，不是到外面当准备回来当海带的，人家是标准的海归。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上节目之前啊，其实在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跟爸宝通过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你这个半小时漫画理财课里面那些特别萌的小动物啊，刚才说的小兔子啊熊啊等等的，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后来爸宝就跟我说，哎呀，哪里，就是我这画的特别初级，特别特别简单。对自己是一个特别严格要求的人，是吧？ 其实还好，因为身边有很多我觉得可能各方面条件比我们好，然后同时又比我们更努力的人的存在，所以其实觉得我其实没有说很厉害，说实在的，真的只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尽力把它做到最好吧。 嗯，我在上节目之前啊，除了呢问过八宝这本书里面的画哎是怎么来的以外，其实我还问过八宝一个问题。我说啊，这本书你大概整个的写作过程创作过程多长时间？后来他跟我讲到说是两年呀、啊、对于很多的作者来说，两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本应该叫别致的啊财经书用了两年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呢？这其实是很多作者写财经书的好几倍的时间了，什么原因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首先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新手作者吧。对。然后呢，其次的话，我是觉得如果说真的要把一样东西给做好，你还是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做。如果就比如说市面上可能有很多理财课程，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花这个课程可能是一个月时间就做出来这个课程，它和你花一年或者两年做出来的课程的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其次我觉得人的一个人生状态，它其实是在一个慢慢的变化过程中，其实这两年我自己也在不断的成长，然后包括这两年我们国家的金融经济的创新，它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所以呢在过程中也一直在不断的修改这本书。再加上呢这本书可能比较奇葩，它的创作过程。对，它首先它我整个创作过程是这样，我先把它写成一本很厚的书。 写一本特厚的书。 对，我先用文字写成一本可能十万字至少的一本书，然后呢我把它变成了一种漫画的脚本，去写一个脚本，这是它的第二轮。然后呢我再根据这个脚本再把它画成漫画，然后这又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画完漫画以后呢，然后再去不断的去修改去调整，所以呢可能造成了这本书的这个周期就特别长。 我们刚才听到了啊，八宝他把这本书为什么有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虽然他自己说啊他是一个新手，但是这本书其实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我们来听一听啊那些专业人士他们的一些感受。 大家好，我是银行螺丝钉，我是做基金投资方面的，出版了《指数基金投资指南》这本书，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投资栏目的特邀嘉宾。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位五年攒下1000万的北漂宝妈，她就是八宝画财的创始人，理财师八宝。八宝呢，是一位北漂姑娘，她在五年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理财知识， 积累下了10,000万的家庭资产。他也把自己的这些理财知识呢发布在网上，帮助更多人掌握，实现家庭财富的积累。更有意思的是，八宝呢，他并不是用枯燥的文字来讲解理财知识，他很擅长用轻松愉快的漫画来给大家讲解普通人也可以复制的理财方法，一图胜千言，也把这本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推荐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七分钟理财 CEO 罗元尚，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本新书《八宝的半小时漫画理财课》。这本书的制作非常的精良，是用漫画的形式给大家讲解了理财知识，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通往财富自由之路上必备的内容。作者整整耗时了2年的时间出版此书，推荐大家阅读。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徐斌，我的公司名叫小邦规划，我们的使命是让尽可能多的家庭正确的买保险，正确的投资。我的工作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要做财商教育，我曾经写了超过100万字的财商教育课程，最难的事情是如何把专业晦涩的概念和科学的理论用零基础的人也能听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大概2年前，我认识了徐元，也就是八宝老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居然可以把财商知识用最浅显易懂的漫画给画出来，而且还画得非常可爱。如果你在寻找一本提高财商的入门书籍，那么半小时漫画理财课绝对是你不应该错过的好书，强烈推荐你去看一看。 哎，八宝，这么多专业人士啊，对你的这个新手这个作品，这个完成的用2年时间完成的作品啊，给了这么高的评价，哎，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有什么想法要跟大家分享吗？都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觉得他们给你捧场是吗？其实书没有那么好，不要说这种谦虚的话。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小白，我看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挺有趣的。 是这样，他们的背景可能都是偏专业的人士，可能就是华尔街出来的一些做专业交易员呢，还有一些专业的这种金融专业背景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看来呢，其实跟我一样有一个痛点，就是有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去把专业性和易懂轻松去做一个平衡。因为说如果你把一个东西说简单了，可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可能是金融专业的人，是一些背景出身，我们自己忍不了，觉得因为投资理财它其实还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它是跟我们的钱打交道，如果说一些不正确的理念，它其实是对自己的钱的不负责任， 或者说一些模糊的理念也是对大家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对它甚至是会给大家带来亏损，它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呢，你把东西讲得太专业太全面了，很多人就觉得我听不懂，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困惑啊。所以刚刚几位朋友他可能就觉得我用漫画的形式去找到了一个突破点，所以呢就夸了一下我。 哎，那当时啊，为什么想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我觉得你写一本字儿书啊是很正常的，很多理财师啊或者是一些财经人士啊，他们都出过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有一些人他们会有一些课程，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然后呢慢慢的课程攒多就变成一本书。其实应该你也有，但是你完全是做了一个创新，重新画了一本。 是因为我觉得出一本书，像我的编辑跟我说你这本书得卖几年吧，我就觉得得对大家负责。所以呢我自己呢又平时喜欢画画，然后2013年的时候余额宝刚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余额宝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的是天猫里吧？不对， 是一款货币基金 啊。对，然后但是是在不是在微信里面，而是在支付宝里面的余额宝。 对对对，现在因为大家都在用嘛。 你听春节听众朋友听着这段话，你说我得有多白，我是小超级白。 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其实在2013年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东西是什么，这东西会不会有风险，这东西到底会不会有亏损，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不敢用。但其实当时这个东西的货币基金的 因为钱荒嘛，市场的流动性比较紧张，所以当时货币基金有7%的一个收益率。 嗯， 那很多人 不懂，啊，真高， 对，真高，比银行理财都要高。 对啊，比银行存款那就高太多了。 对，所以那时候就尝试着说去写一个，去画一个漫画给大家。 嗯， 但那时候呢，也没想要说有什么成果，就自己发在我自己的公众号“八百画财”之上嘛。 嗯， 然后呢，很多人都反馈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他说我之前可能有些人买了但我不懂，有些人可能说我挺想买的，我很心动，但我一直不敢尝试。 就是纯粹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给普通人做了一个叫财经的啊知识普及课。 对， 但我觉得你应该管支付宝收费。 是是是，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画了更多的一些东西，债券，基金，还有一些银行理财，这些大家平时生活上经常会去接触，但是呢并没有人去深究。因为缺少一些基本的理念，可能很容易就被人带偏了，买错产品了。 这真是很多，这些准备投资或者是已经开始投资的朋友的痛点了。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理财师八宝的新书半小时漫画理财课。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和你进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进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投资理财并不难，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但是开始准备理财的你需要一些信心和必要的理财知识。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本书作者理财师八宝用手中的画笔不断的创作，用愉快解压的漫画方式为读者和投资者答疑解惑，并且告诉大家赚钱其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理财并不复杂。现在理财师八宝就在话筒前和您分享他的半小时漫画理财课以及他的财富人生，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读书俱乐部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理财的事情，有一本新书《半小时漫画理财课》带给大家。而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理财师八宝。前面我们谈到了八宝有好多好多的身份，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没有说，他是最懂女性的理财规划师。哎，八宝，对于这样的一个对你的啊这一抬头啊，你什么感受呢？为什么说你是最懂女性的理财规划师？就是因为你经常在妈妈群里面，然后那个给大家发消息，然后好多的女性朋友就觉得一边带孩子原来也可以理财，原本以为带孩子焦头烂额的，没想到在你的指导下，哎，居然能变成理财小能手了，就手还拿半小时漫画理财课当了亲子教育的这样的一本书，是吗？ 对，可能首先是因为我女性的身份吧，跟大家比较有类似的一些感官。然后呢，其次呢，因为理财投资本身它是一个偏男性的，偏理性偏反人性思维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发现其实理财呢，它是能跟生活的方方面面去结合的，所以很多时候会告诉大家，通过某种方式你去理解这个东西，其实会带来一些额外的这种收获。然后呢，大家听了就觉得很有感触，所以呢，然后加上我平时写文章，有时候呢也会去分享一些我之前做的一些女性的一些理财规划案例，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特别的戳中了他们的痛点吧，用现在的话来说。 哎，那有一点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八宝，你看啊，你是最懂女性的理财规划师，那你认为啊，在现今女性理财的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 理性女性，我觉得，在我看来啊，她是天生适合理财的一个人群，她比男性要适合。 主要是在当时的时候，在我们人类刚刚出现的时候，男性到外面狩猎，女性在家里面收集东西，各种的攒攒攒攒攒，因为要不然你吃了今儿明儿没有了，所以就是因为攒的天性，所以适合理财，是吗？ 有可能。 好，因为攒的天性适合理财。接着来， 我觉得呢，他们的一个，我觉得接触很多女性啊，我觉得她们是因为不自信，然后呢低估了自己的能量，我觉得这是她们唯一的一个缺点。因为在我看来啊，女性的话，她首先女性的话一般是会从家庭会从大局出发去考虑问题，就从我们理财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它是从有一个理财的大局观来做一个规划这种思维，然后其次呢，女性呢一般都会普遍偏保守一点，所以我一直说女性是我们家庭的天然的风控师， 嗯，因为很多男性的话，他会去普遍去可能说我去做一些更高风险的投资，但是女性在这时候可能会去帮助去说这个阶段的风险去控制一下。 嗯 嗯，就包括我之前我父亲炒股票对，我母亲就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点提醒了他。然后事实证明呢，这个关键的时点真的是股市的一个最高的一点。然后我问他，我为什么你在那时候去提醒我父亲，然后呢我母亲就说，因为周围人都在说股票，他觉得风险太大了。他说很多隔壁的这种看门老大爷啊都已经成为股神了，他觉得太吓人了，他说他觉得赚这么点钱够了。 哎呀，没错没错，我觉得刚才八宝的这样的一段描述啊，给很多朋友都拉回到 N 多年前，就好多好多年以前。有很多每天早晨原本是遛早的这大爷大妈，他们呢现在呢是什么，先遛一圈，然后就直奔那个很多的那个叫证券交易所，他都有那种大厅，然后呢大爷大妈们遛完早，然后拎着菜篮子，然后就到那个股市大厅去看股票，然后哎自己再操作一下，买哪只卖哪只，等到下午的中午简单吃回家吃个这个午饭，然后下午的时候又在那个大厅，因为三点半还是三点，那个大盘不就结束了吗？然后大妈就大一会儿，大妈就说：“她说我今天一天的菜钱有了，是不是有一段这样的时间？ 是是是， 嗯、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忆犹新。 是， 嗯，但是常常危险就隐藏在这里，嗯。” 对对，反而我身边很多女性啊，她去买房了就又赚钱了所以真的我觉得女性真的是男性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把家庭的财政大权去很放心的交给我们女性，因为女性真的有很多特质，她是适合去做家庭理财的这个规划的。 哎，不过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财富管理可能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财富管理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前的品种非常的少，那无非就是说你买这个银行的活期死期债券，然后那个时候有基金嘛，或者只有理财产品，但你看现在啊，我觉得投资的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不仅有银行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还有股票啊，还有基金呐、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收藏品，就比如说有人收藏古董，有人收藏名画，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啊，有可能能够增加财富的这样的收藏品都出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摆在女性面前，对于男性来说，只要你想理财，真的要具备一些专业知识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面临着以前前所未有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承受能力，高中低都有的，然后各种模式的理财产品，但同时呢它又是有一种潜在的风险，因为我们获得的信息量太多，我们的选择太多，很多人呢反而就不知道如何去选择。 在我们谈到啊，八宝作为最懂女性的理财规划师这个内容的时候啊，其实作为女性啊，八宝你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财富逆袭之路啊，真的是以前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块钱是固定的收入，五年之后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一大笔资产了。那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也给女性朋友啊做一点指导吧，我觉得你的例子应该是我们大家最好的榜样 啊。可以，我觉得我的例子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因为八宝说了他从不奢求很多，他很满足 因为 八宝在书的前言里就说这句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理财之路。 好的，我的财富逆袭之路的话可以简单分成三个阶段，一个呢是觉醒，第二个呢是攒钱，第三个呢是投资。我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的意识觉醒，因为呢我曾经呢也是一个月入只有3000元的一个月光族，研究生毕业回国以后呢，刚开始我拿着只有3000块钱的工资，然后呢在北京呢过得还挺潇洒的，因为少年不知愁滋味嘛有父母在嘛 你的意思你的3000块钱别管撑几天吧，反正后面有父母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有什么好愁的呢。可是好景不长，我父母呢当时觉得我应该 去按照他们的安排，在老家的这个金融国企就比较稳定的， 有一个铁饭碗。 对对对，去上班，因为我们家离北京还挺远的。然后呢，我不是特别愿意，但是父母为了逼我回去呢，他们就特别狠，我妈特别狠，就断了我的生活费。然后呢，就我觉得，如果说你没有穷过，你就不知道穷的可怕。我当时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会犹豫半天，就是为了去精确计算出这个洗发水、这个沐浴露它每毫升去值多少钱，因为这样子我才能比较出来它到底是哪个最划算。 我觉得你只有在穷的时候才这样。其实有很多朋友，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你看啊，同样品牌的洗发水，不仅洗发水，是沐浴露啊什么，很多的这种女性用品，它总有大包装的和小包装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大家稍微算一算，就会发现原来买大包装能便宜好几倍。 是。 所以很多朋友都养成不像你在穷的时候算，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算的。哎呀，这是理财师八宝，从来没穷过，然后一下被父母给逼成这样了。 是是，其实觉得还挺心酸的。作为一个小姑娘，是对吧？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个年代，突然间觉得连瓶洗发水都这么抠。 哎，问一下，你爸妈听这节目了吗？你告诉他们了吗？来做节目？ 没告诉他们，不能告诉。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大家不仅可以用这个广播你收听到，然后你用手机 APP 或者你上到这个网页上啊，北京广播网，这个还有听听 FM 都能反复的、重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特别希望这一段话，八宝的爸爸妈妈能够听得到，然后即便节目在收音机里播过了，还可以把节目再调出来再听一听，爸爸到底当时对他们心里是怎样的，我就不说那俩字了。后来呢，就没钱，很穷。 其实爸妈是为你好嘛。但是 你在找我。 对对对对，爸妈是为我们好。但是呢，当时我意识到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钱，即使是你父母，你没有说不的权利。 嗯，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质变吧，我觉得。然后呢，就进入了我的第二阶段，就是我攒下了第一桶金。最终呢， 哎，先说一下啊，你后来没回去是吗？死扛？ 没回去，我就没回去过。 哦，这段爸妈好好听听啊，就没回去过，死扛来着。 就最后还是留在了北京。然后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呢，努力攒出了人生第一个10万。然后呢，我 啊，小姑娘刚刚毕业攒10万块钱真是不容易。 是是，其实刚开始那钱攒得特别艰辛， 都是算洗发水每毫升多少钱算出来的。 有成果就好。就当时为了攒钱吧，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逼迫把自己的工资分成三份。第一份呢，就是我留出来的房租这些必要的支出，我是一定要说这笔钱是一定要有的。第二部分呢，我就把这部分单独分了出来，我用于理财的钱。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才是说一些非必要的一些支出，然后呢，我去慢慢的去压缩这个非必要支出的这个空间，然后呢，甚至有一段时间它可能就是零。然后呢，我觉得这招呢，对于剁手党呢，是还是有一定的心理暗示的。然后另外呢，我当时还把零花钱利用起来了，就我那时候不是在公众号爸爸花财上还写那个货币基金的那个漫画嘛。然后我自己就用货币基金加信用卡的模式，就实现了一边花钱一边赚钱。然后呢，总的来说就是利用各种渠道，当然主要是靠省，就然后呢加上工资收入也慢慢的去增长了，然后慢慢攒出了人生第一桶金。 哎，大家注意第二阶段啊，今天呢是11月6号，再过几天11月11号就要来临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安排了半小时漫画理财课，请到了啊从不奢求很多，有一点就很满足的理财师八宝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二阶段，主要靠省。大家在双11的时候自己注意点自己，尤其剁手党，我觉得你要剁个指甲什么的，剁个头发还能容忍，如果你要是把四肢都剁没了的话，恐怕就不太合适了。 是，其实双11啊这些节日的套路其实特别多。然后我觉得大家 也不是说不要花钱，因为理财嘛，其实我觉得本身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要适度，一定要注意。 对然后 剁到四肢皆空就不行了 嗯，是很多东西其实你犹豫一下，它可能就你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烈，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省下来的。 哎，最懂女性的理财规划师，你的人生理财一共三阶段，第一阶段我们了解了，第二阶段我们也说过了，第三阶段 啊，第三阶段呢，就是其实也跟这本书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就比较干货。他讲了我自己这人生经历过程中我总结的八大的投资方式。就攒了10万以后呢，我其实也是同时进入到了一个职业的上升期。在这期间呢，因为可能是我本身职业的原因，因为我要回答各种各样的 问题， 对对对，包罗万象，所以呢我自己也去逼着自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因为要对大家负责嘛。然后所以说除了书里面提到的八大投资品，当时呢其实还涉及到了各种企业债、可转债、封闭式基金、分比基金、股权投资、打新股啊，什么都有。然后呢那时候呢我同时也开始每天坚持写作，用画画的方式呢尝试跟大家去更多的去科普。 哎，这写作有没有收入啊？有没有一点收入呢？ 有有，但是呢 并不是很多，和投资理财比起来。 对， 更重要的是自己这样的一个爱好，然后看到那么多小白整天的在悲伤和悲痛和痛不欲生当中，对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在给大家解决困难的时候，自己也对理财的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同时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投资理财并不难，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但是开始准备理财的你，需要一些信心和必要的理财知识。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半小时漫画理财课。本书作者理财师八宝用手中的画笔不断的创作，用愉快解压的漫画方式为读者和投资者答疑解惑，并且告诉大家赚钱其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理财并不复杂。现在理财师八宝就在话筒前和您分享他的半小时漫画理财课以及他的财富人生，欢迎收听。 刚刚啊，我们听到八宝啊说他的应该叫人生的这个几个阶段，就主要是财富人生的几个阶段，我们也已经了解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财规划师。其实我觉得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虽然八宝没有说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想大家能够了解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我就感觉跟她一起做节目，我觉得特别愉快。最愉快是什么呢？她特别不贪心，她有一点她就知足。所以他会觉得，哎，每天都会有收获啊！我真是觉得啊，有的时候呢，我尤其是很多没有投资经验的朋友，在理财的过程当中会痛苦，主要是什么呢？说今天我本来能赚10万，结果就赚了100，说，哎呀，觉得我一下亏了9万多，然后第二天就说，哎呀，我本来我觉得我能挣多少。他总觉得他能挣的和他自己实际到手的那个吧，差很多，所以他整天都陷在这个痛苦当中。但我就像八宝呢，不论这些理财的知识理论是怎样的，我知足或者说自己能够让自己不陷入到痛苦当中，其实是最重要的，这才是快乐的源泉。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跟八宝也说过了，作为普通人投资理财，既然谈到半小时漫画理财课，一定要请八宝给大家推荐一个他认为还比较适合的方式。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这个适合的方式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我这本书里面这八大投资方式都非常适合普通人，因为本身就是精选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因为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原因吧，结合目前的这个市场来讲，我觉得现在最适合大家可以立即开始的一样东西就是基金定投 啊。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基金定投吧。 基金定投的话，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跟大家理解的不一样。我是把它理解成一种高风险的一种储蓄方式。 啊，高风险的储蓄方式，大家注意啊，缺点来了。 对，它首先它是高风险的，因为基金定投嘛，它首先它的本质它是基金，它是投资于基金，然后呢，它的基金一般会投资于股票、债券等市场。那么股市我们都知道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呢基金定投它本身它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方式。但是呢我在这里呢可能要跟大家重新定义一下风险。很多人觉得说到风险第一反应就觉得是亏损，对吧？ 对啊， 对。但其实呢就是比如说你一个股票从6块钱跌到2块钱，那它的确是亏损了。 对啊，赔了4块钱的。 对，但是其实也有过从2块钱它涨到6块钱的时候。 对呀，我觉得从2块钱涨到6块钱，我费了半天劲，我1分钱都没赚，我干嘛呀？所以我就等到它变成2块钱了，是吧？ 所以呢，其实呢，风险它并不是亏损，它其实是波动。对，它是一个资产，它有涨有跌，然后就产生了波动。在这波动过程中呢，你可能是赚钱的，你可能是亏钱的。但是呢，如果说有这么一种情况，这个资产呢，它长期的趋势是上涨的，那即使中间过程呢，有波动，你只要忍受住这个波动，那么是不是你长期去持有这项资产，你就是赚钱的呢？ 但是你为什么不说大家要去买基金，而是说的是基金定投呢？买基金和基金定投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对，这就说到了，就是普通人来说，我接触的很多人来说，他在持有这个资产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受不了这个波动的。他是扛不住的，他的心理是承受不住的。这也是我们从动物时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这种趋利避害的一种本性吧。但是基金定投呢，它本身呢就是我放弃去择时，我放弃说我去投一大笔钱，我就从自己的工资里面拿出一点点钱，然后呢慢慢的像每个月储蓄一样慢慢的定投进去。 没错，你看大家去买一只基金，普通我们买只基金，可能我在这个月的时候我买了1000块钱的，然后呢我就一直拿着，到年底的时候我一看这1000块钱剩300了，我亏死了，我为了避免它变成零，所以我给它赎回了。也有的朋友就这还是1000块钱买了一只基金，到年底一看成2000了，觉得哎呀他要能成2000万那该多好，所以就一直拿着，最后发现他又赔了。这也是很多小白为什么亏的一个原因。 对， 但是呢基金定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同样我们是花总数是1000块钱，但是呢我可能是分了1000天去买的，这个数字不确切啊，因为你不可能一天买1块钱的。我就举个例子，可能你第一天买的时候呢，原本这个基金呢它是1块钱，你第二天买的时候它就变成7毛了，但你第三天买的时候它就1.1块了。这样的慢慢你积累了1000天以后呢，你就会有一定的收益，就是让你能够拿得住，不会再买在了天花板上，然后卖在了18层地狱这样的情况出现。 它其实是通过不断的买入呢，去把成本去降到了慢慢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平均线的水平。 对，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其实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因为同样的1块钱，可能便宜的时候呢，你就多买一点，贵的时候呢，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少买了一点。 对， 你这个份额呢，它其实是一个价值投资的这个理念。 没错，在这本书当中啊，半小时漫画理财课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啊，如果您真的是想理财的话，不妨的去翻一翻。好了，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现在，理财师八宝，最懂女性的理财规划师，你的结束语是什么呢？有一句话的时间留给你，有什么呢？一句话，倒计时开始。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会意识到可能自己就需要去理财，但其实理财并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说去